阿志因为 19号礼拜六，次官你好。 你好啊，女王，我哋今日一定系讲嗰个刑事案件2015号第27/91号啊。 系，即系边单 呢个咧 啊？ 就系呢个黄志峰、罗冠聪、周永康再判入狱嘅问题。 系，呢单 咁 嘢好多人都 诶。 关注喎，系嘛？ 好多人关注嘅，加拿大都多人关注。 系嘛？即系只要 咁 系同爱香港人都比较关注呢件事啦。 唔爱香港都关注 哦， 啊， 系 非常 咩？ 关注。 真系啊？ 系啊， 你嗰边嘅收到个舆论系点样样 因为我识嗰啲老友咧，同埋 咧？嗯，系。 都系分开两边。 嗯。 咁啊，两边咧嘅观点咧，都系揸住咧另外唔同嘅理由嚟决定嘅。 哦，系咩？例如，讲嚟听下。 例如，先讲赞成重判嘅一群人啦吓，咁啊，佢哋嘅观点咧认为咧，今次咧 搞 重 事， 判系好嘢，点解咧？因为佢搞事， 系啊， 佢 搞事啊，衰啊嘛，搞 系 事， 运用咗括弧暴力括弧啊， 系，嗯， 咁啊括弧暴力之后咧，咁啊要以儆效尤，如果唔系咧，将来咧 仲得了 仲 噶？ 有。唉，咁搞了，搞衰香港啫，咁样。 嗯。 咁咧呢个观点咧，就另外一班人咧就好反对。 系， 咁啊，好反对嘅咧，其实咧唔需要我哋讲噶啦。点解咧？因为咧喺呢个判词里边啊，喺刚才我讲咗刑事案件2015嘅第27/91号判词里边咧。嗰個裁判官咧，阿天眼咧已經咧寫得好清楚， 你 而且咧 讲系 我 上一次，唔系今次啊嘛，系咪？ 唔系今 系， 次 今次系杨 副庭 官啊 长 嘛， 嗰个 系啦。 系啦，第一次 次官，你 判 等 案， 我一阵先，肥姐，你可唔可以删咗个声佢？唔该你，thank you，系，OK，继续啊，你继续下。 咁第一次嘅判案嘅判词里边咧写得好清楚噶啦。咁佢認為咧，三名被告咧，即係當年啊，就係呢個黃之峰、羅冠聰、周永康呢三位咧， 系， 係香港學生民主運動嘅領袖。 系， 嗱，最緊要咧個關鍵詞咧，民主運動。 嗯， 民主運動咧呢個關鍵詞咧，如果大家唔承認呢個係民主運動咧。而當係一 搞 個 事， 搞事嘅係啦，係搞事嘅暴動咧，佢直情定性為暴動喎。 吓，点样暴动 咁 啊？ 咧，係啊， 如果呢 咁 个叫 咧， 暴动，咁六七嗰个叫咩啊？嗰个叫大屠杀 又係暴動咯。佢而家 哎 又唔認嗰 哟， 個係暴動喎，死啦！ 哇！ 咁啊， 但 即 系 係搞 啱啱 到好 今 多人 次 一 佢 球 哋 煙。 好似又冇死人，又冇咩喎，吓，冇乜大镬嘢发 係 生嘅啫， 啊，冇錯啊。 系咯， 咁咧。 好难理解喎，似乎我。 好难了，我都难理解。咁啊， 系咯， 嗱，我读埋个判词咧，因为呢个判词系个裁判师讲噶吓，唔系 系 我 即系被 讲， 推 你 翻 讲， 咗嗰个啊，阴公啊， 系被推翻嗰个判词。 嗯， 佢话咧，佢哋三人咧均来自基层家庭同埋小康之家， 系， 三人求学期间咧表现良好。 嗯。 咁咧，而且咧，第三被告咧系即系话。周永康啊嘅学业成绩咧更加优异，咁啊三个人咧从来未犯过有任何刑事嘅罪行， 例如嗰啲咩偷下拐骗啊嗰啲吓，或 完 者 全 系 冇， 啦嗰 系 啲 啊， 衰十一嗰啲都冇嘅吓，即 不 系， 承认啊，不老实使用电脑都冇，乜嘢都冇，即 非 冇 法 案 集结 底 嗰啲 啦， 有冇咧？次官 冇咧冇咧， ，OK， 影人群底啲又冇啦， 系咯。 咁咧。近年對社會問題表現關心， 嗯， 對政治滿腔熱誠 系， 及理想， 嗯， 並付諸實行。 我听落 佢 系 哋 好好听，好似赞 对， 佢 他 咁。 們對學運嘅熱心參與，亦得家人諒解同埋支持。咁你漏咗一句，仲有得到好普羅嘅年輕人，同埋咧，就算我哋啲老鬼中坑。都支持嘅，咁呢句冇写落去。 系， 嗱，呢个 但得唔到啲 裁判， 废脑同埋废中支持喎。 系咁啊，当然啦，一阵我哋会发挥讲讲。嗱，我觉得呢个背景咧，呢个写得好清楚，唔使我哋再讲噶啦。 嗯。 嗱，如果唔系用呢个背景咧为前提咧，咁咧就唔怪得话佢系暴动喎，唔怪得话佢系搞事喎。你点睇咧？ 佢关心社会、哦，对政治满腔热诚、哦。喂，唔知以为赞紧佢，个官系咪越王师嚟噶？点解会咁样写噶？ 嗱，我哋咧，我哋冇证据证明佢系男定王啊。但系 嗱，事关呢样嘢，呢句嘢咧就可圈可点啦。因为咧，其实法官咧系唔应该男或者王嘅， 唔应该有嘅。 政法嘅法官系唔应该有政治立场嘅。 对啦， 系啦，佢亦都唔应该 参加任何有政治背景嘅集会嘅。 冇错啦，例如你哋走去四个人打牌又好，或者联谊啊，嗰啲即系啊，邓小平当年所讲嘅马照跑就舞照跳啦。其实咧，法官都可以嘅，但系咧就唔系同一啲有呢个爱国爱党又好啦，定系呢一个咧反占中啦，抑或系呢一个支持占领运动嘅团体有咁样嘅系啦私下往来嘅。 系啊，你讲得好啱。這个咧有瓜田李下之嫌嘅事咧都唔做嘅。 嗯。 咁啊，嗱，我举两个例俾大家知下。 系。 第一个例。当年咧，英政府嗰阵时嗰啲官员啊，或者系呢个重要岗位嘅人员咧， 系 佢哋咧连买股票啊，或者地产啊，都系咧虽然冇明文禁止，但系咧大家都唔掂埋嗰啲地方嗰度嘅。 咩叫唔掂啊？即系唔买楼唔买咩？ 李下之言冇错啦，即系唔系我哋嗰阵时啊。阿松哥咁樣咧，就趁機會加税咧，就買定車先。呢個係冇可能。 但係松哥咁樣做，為咗慳個十零萬咧，奶粉錢啊，都引咎辭職喎。係喎。 係，所以咧， 但 係 隔咗十零年咧，事官啊，隔咗十零年咧，就而家都係咯，有個官我哋唔開佢名啊，連續做咗兩屆政府噶啦。啊！居然團地團到咧，哇！成 兩公婆啊，佢唔你唔能，冇錯啦，你講得好啱。誒，唔應該自己，亦唔應該自己最親屬嘅人，自己父母兄弟，太太更加嫌唔應該咯。 佢話我家人，佢我家人， 家人都唔應該嘅。喺英國政府嗰陣時咧，係瓜田李下之嫌咧，阿波叔咧。咁做咧係 開埋名添，我哋 好嘅， 係啊， 波叔我同學嚟噶，佢自認新亞嘅同學噶， 哎呀， 又將新亞校歌咧拎我出嚟講噶，手空空無一物啊， 係啊係啊， 老搖搖， 哇佢唔係喎，佢手上面好多樓喎，好多貨喎， 咩就係咯，係 咪先？喂，佢唔知樓啊，次官， 佢嗰啲所作所為同埋所講嘢咧， 係 點能夠營造新亞同學啊？嚇死我啊！ 咩叫手空空無一物啫？樓又有，地都有啊，大佬，仲要順便發展埋啦，係咪？啲東北我哋發展埋佢啦，橫掂我有地喺嗰度緊咧，要快啲發展啦，咁樣。 係啊，嗱，我同你咧就手空空無一物，兩個咧都係。 嗱，似乎我係啫，你唔係。 我都係。 你好多嘢嘅你。 我完全都係同你一樣，手空空無一物，係無產階級，我真係無產階級嚟嘅。 系，咁你系咪要打倒又？你有冇打到资本主义咧？你 又唔使， 你使唔使喺呢个打倒呢个地主啊？跟住分田地咁样样啊？ 唔使 系嘛？哦，你有冇仇恨有资本？ 即系我哋讲公道，我系叫做卑下嘅中产阶级，又唔系话上层嗰啲， 系 卑下嘅中产阶级，有得食有得住就 OK 噶啦。 够啦，系嘛？人生在世就系要呢啲嘅啫。 系啊，咁啊，第二个例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当年咧，我有好多位同学，咁啊，我太太同学都有，咁啊，读法律系第一期第一届毕业嘅，咁啊，佢哋咧都好多系做咗政府嘅官员，有啲系做咗法官， 系， 咁但系咧，自从做咗法官之后咧。我哋咧就只能夠有心靈上嘅來往，佢係啊，佢係唔會揾你。點解咧？ 係 因為當年我仲做緊傳媒嘅工作，無論係電子傳媒 或者是印刷传媒、 嗯、 我是工作在这些传媒界里面、 嗯、 所以呢他们那些法官、啊、和那些、高级的、司法人员呢是大家心灵上来往，大家互相尊重，但是呢不会说私下去见面或者吃饭喝酒、啊、或者谈论 唱下 K 啊，这样，嗯， 是啦， 嗯， 是啊，不去的。我想你都认识得很多个当年在英国殖民地那时的、官员啦，哈， 嗯， 他们都避嫌的。 我其实呢就法官我就只认识一个啫，咁啊， 法官 系啦，我大力支持，但是很不幸他啊当选不到啦，咁样，咁咧，但是呢就据我所知真的是这样的、哦、法官的生活要很清静的、哦。法官呢、啊、我们讲的英治时代那些、啊、那我现在、啊、死死肥仔、嗯、我们的 term 就已经这样了、okay? 但是呢、嗯、那段时和现在可能有点不同、哦。那段时的法官呢就我们经常笑他们住在象牙塔里面嘛，一个报纸又不看，跟着朋友又没有、哎、什么都不知道，这样跟着就是根据自己在 法律学院读到的东西，跟着就判了这样。我们经常笑他们，因为呢其实我读过很短时间的 law 嘅，好短时间。 系啊，哦哦。 咁我冇毕到业嘅，咁样咧，就咧，我哋嗰阵时照一个案例就系咧，阿 Sir 举个案例就系嗰阵时判一个案，跟住咧个大状就话啊，其实佢哋而家做紧嘅事，佢哋嘅 popularity 可以堪称好似比得上 Beatles 咁样样。跟住个法官就望住咧就话。嗯，咩咩 Beatles， 你講緊只昆蟲啊，咁樣樣。哇！但係嗰陣時係講緊 Beatles 如日方中嘅時候，即係七幾八咁上下嗰段時間啦。跟住一直全場嘅人，成個法庭裏面啲人講英國啊，係呆咗，即係話嚇，唔係啊嘛，即係有冇人會唔知 Beatles 係咩咧咁樣？但係法官真係唔知，佢點解唔知道？因為佢真係唔睇報紙，佢唔睇雜誌，跟住佢都冇同人哋有來往，可能日日對住佢老婆， 佢 老婆又 唔 知咁樣。 佢世俗嘅裏面嘅事，費事搞到佢個腦筋咧，都唔知諗邊樣嘢好，就唔得純正。咁所以咧，當年咧係有啲避忌嘅，避忌咧與其呢個政治嘅政界嘅人咧聯絡。官界的元老，呢、這個真正 傳媒都唔得啊！學你話齋嚇， 係真正履行緊咧三權分立， 嗯， 司法、立法同埋行政嘅權力咧，大家互相制衡同埋互相咧獨立喺佢哋之間。唔會話合作嘅，冇得合作餘地嘅。 喂，次官，但我又覺得咧，嗱，即係我又調轉翻嚟講，好嘛？我又企翻喺嗰啲認為重撥係啱嘅，因為我哋搞事，係我喺嗰啲人個角度睇啦，就係咧。 好啊，好啊。 咁而家依個副庭長啊，即係上訴庭嘅副庭長，即係當年咧胡官啊嘅位置啊嚇，唔記。咁咧就係、是。嗱，佢又參加呢啲，即係有梁振英啦，又有強國元啊，對唔住，講錯咗，袁國強同埋民建聯 政務司長， 係啦，民建聯係啦，民建聯嘅成員咁樣，咁樣參加佢哋嘅聚會，咁其實喂佢做得冇錯嘅、哦，因為喺2012年嗰陣時嘅習近平都仲未係國家主席嘅時候咧。喂，咁佢講到明話係要三權合作噶嘛？佢訪問香港嘅時候，係咪？咁佢只不過係呼應國家領導人，係嘛？即係應國家領導人嘅要求喎、哦。咁佢一個愛國嘅表現嚟噶嘛？咁我哋係咪唔應該怪佢咧？ 咁樣， 嗯， 阿女王你要諗一諗咧。香港咧點解要跟住呢個鄧小平嘅設計咧、 嗯， 成為一個一國兩制嘅特區咧？ 我、哦、好亂啊！ 特區咧， 係啊， 係回歸嗰陣時候咧，大家唔好忘記咗個初衷， 嗯， 唔好忘記咗鄧小平啊主任咧咁關照香港、熱愛香港嘅一個念頭。呢、這個總設計咧就係、是、希望香港過住一啲咧。以往他们习惯的生活 是 就不是回归之后呢是就回到一国一制、 嗯、 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的同时呢就要进行一党的专政 又進行緊咧共產主義，佢冇啊，佢希望唔係，所以咧係容許一國兩制噶嘛。所以咧，任何嘅生活習慣咧，都係要求同以前嘅一樣啊。所以咧，佢用咗六個字：舞照跳，馬照跑。其實呢個六個字 古照炒啊，呢個後邊自己加落去嘅，或者扭照炒都得。 後邊咧。后面的意义，这六个字的意义不是那么单纯是字面的意义，而是里面呢有一个很深切的意义，就是呢起码在回归之前五十年不变，什么不变呢？不变它原来生活方式，原来的政治制度，原来的人呢，香港人所享有的他们一切的自由。这个呢 是历届二十年以来中國國內的領導人都是強調緊呢樣嘢嘅，唔係我去強調，又唔係你去強調，又唔係我哋科林去強調，而係全個中國嘅領導人，我諗全部人民都希望強調緊。咁你做乜要改變佢咧？做乜要揾啲空子嚟轉佢，轉到改變咧？ 這個咧係，但係我哋發覺講係一套，做係另外一套喎。講就話咧，依個咧要貫徹落實啦，依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咧，就不走樣、不變形。話我哋次次都聽到噶，李克強又講，習近平又講咁樣，跟住總之 以前胡錦濤又講，咪係咯，江澤民都講， 係喎，個個都講嘅喎。咁咧，但係咧，以前胡温年代咧。都好啲，但系依几年啊，即系变得好快。依几年，尤其过去五年咧，我哋都见识到咩叫做强迫性说谎啦，即系 pathological liar 啦。跟住我哋可以见识到咧，即系哇，原来讲同做嘅真系完全唔同嘅。依方面咧，又同你讲话咧，要依个三权合作啦，转头又同你讲要保持依个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啊，吓港人治港啊，依个九个字啊。12個字就說又一套做一套，即是信他一成雙目失明 yeah， 所以呢我們都有制度的維持了。剛才呢我講我讀緊這個法官的判詞的時候呢，在第二段裡面呢又是我覺得呢非常之講曬我們的說話的 了。 他說呢法庭認為本案與一般的刑事案件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 在考慮案件的嚴重性的時候，法庭必須同時考慮被告人犯案的動機和目的。 是，沒錯， 這句講完我們想說的話。 是， 因為如果法官的裁判師是那個對他們的背景有這樣的認識，有這樣的諒解，於是乎呢你就 他就會呢從一個這個案件的發展發出來的動機和目的呢兩樣東西，我經常都強調兩樣東西，等於呢當年講到去放生的時候我講動機同埋目的嘅， 系啊系啊， 你記得？ 記得。 兩樣嘢都係佢考慮到嘅，唔係淨係考慮嗰個動機，又唔係淨係考慮個目的。 係。 咁呢兩樣嘢咧， 同埋結果啦，係嘛？ 係引照佢嗰個 conclusion， 嗰個結論就係話咧，非一般刑事案嘅情況係與佢哋截然不同。截然不同呢句説話講得好落實喎。即是不應該用一般的情況認為他們是搞亂檔來去處理，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現在即你一見到這些相關這三子的新聞，就一個很明顯的即他的評論裡面下面的評語網民的留言，就必定是兩極化都很重要的。咁呢贊成重判的人呢覺得哇強國元做得好啊，咁樣就因為呢暴力，因為搞事。咁呢一班人咪就係似而家嗰位楊官嘅判詞囉，就係話佢無論佢個動機或者佢嘅目的， 佢总之佢系犯法就系犯法，吓唔考虑嘅。咁总之咧，你杀人就系杀人，我唔理你系因为乜嘢情况杀人，即系话对方要攞你命，你自卫为咗保命而杀佢，定系你错手杀佢，定系你系盛怒之下失去理智杀佢，定系其实你 premeditated 即系处心积虑谂好度好计划好。去殺呢、哦、原來都冇分別嘅，都係一樣嘅判法嘅、哦。據我所知咧，就係、是、英國同美國或者係西方先進發達國家，即係我哋啲領導人最中意將啲仔女送去嗰啲地方讀書嘅咧，嗰啲地方嘅判法就唔係咁嘅，就係、是、考慮埋動機同埋目的嘅、啊。嗯，係啦。 你聽過一個叫 Crime of Passion 咧？ 係啦。 嗱，呢個 crime passion 咧喺法國咧，直情係直情係法律嚟嘅道理嚟嘅。 係。 咁另外咧，我想講講咧，就係即係而家我同你咧，用好理性嘅方法去分析呢件事啊。我哋冇偏袒，我只係讀出嗰、那個法官嗰、那個裁判師嘅判詞啊。 係。 裏邊咧講到有一樣嘢非常之重要嘅。 嗯。 他说在本案之中呢，法庭相信立啊，信立啊，信立即是相信 接纳、嗯、 接纳三位被告是真心的，因为自己的政治理念或对社会现状的关心而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和诉求。 嗯 嗯，他们的目的和动机并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準備去傷害別人嘅， 係 嗱咁嗱呢呢第三呢第三樣第三點咧喺佢嘅判詞裏邊咧已經寫得好清楚， 嗯， 亦係我覺得咧係好有價值嘅一個判斷， 嗯哼， 因為咧而家嘅人咧好多人講就係、是，正話你都 call 咗佢哋嘅説話出嚟啦， 嗯， 係會有暴力嘅傾向咧。嗱，奪取個奪字咧，背傾向咯喎。 嗯。 咁啊，之後咧就會引致到人受傷。 嗯。 引致到咧好多人咧，有受到傷害或者不便。咁呢啲咧，係唔係凌駕於佢哋嘅對社會嘅真心表達自己嘅意見同訴求咧？邊樣重要咧？法庭咧發出嘅聲音咧，而家新嘅判例判詞嘅聲音咧？是不是蓋過了本來法那個裁判師天眼女士、啊 嗯、 所的判詞呢？我覺得在整個這個問題裡面呢，不單止是要判他們入獄那麼簡單，而是推翻了呢裁判師剛才我讀出來的判詞、哦 嗯、 即是說呢，以后你不要再用这些判词里面的 point 呢来到去辩自辩了、 嗯、 这个世界亦不会再发生一些法官要信赖三名被告或者那些被告的真心或者呢他们的诉求或者他们的意见，这件事呢一表达稍微有些、暴力倾向呢就拉得就坐得监了。 嗯， 咁變咗咧，我覺得咧，法庭發出呢個聲音咧，變咗係使到後來者咧，會唔會因此咧卻步咧？會唔會因此呢個世界又冇咗表達自己意見同訴求、 嗯， 或者真心感覺到希望改革嘅情況咧？哇！這件事呢樣嘢我覺得係我最憂慮喎，亦係你最憂慮噶啦。 係，其實我覺得佢而家嗰個即係我哋叫做啦上訴啦，判咗三子入獄咧，當然係應依一個律政司強國員嘅要求啦。咁咧就咁，我哋之後亦都睇得翻哦，原來佢哋誒佢哋 friend 嚟嘅咁樣。咁啊，即係民建聯啦、律政司啦、梁振英啦，同埋依一個多嗰一位嘅楊冠啊嚇。OK， 咁我哋見到東北嗰十三個被告，連埋今次三子都係同一個楊冠判嘅。咁佢兩邊都係哇判得好重啊咁樣。咁判出嚟咧，就係佢話係要有一個 阻嚇作用啊嘛，即係立一個先例係啦，即係話將來咧，你有咩政治訴求都好咧，我俾你申訴，但係聽住係我俾你，即係話你根據翻我嘅準則。在我俾你嘅特許條件之下申訴，舉例即係話，如果你睇翻鄰近地區咧，就係、是、啊，我俾你上訪，但系咧上上下訪咧，可能咧就會唔見咗人噶啦嚇。上訪個機制存在嘅，但係上訪到乜嘢程度，我認為我接受到，或者係我唔 like 啦，咁我就會終止你嘅上訪。而我終止你上訪嘅方法咧，亦都係好隨機嘅，即係我好個人自己中意點樣終止，係啦。咁所以咧，你話呢件事上邊，當然有腦嘅、清晰嘅都會知道，唔會因為你判佢哋三位重判，你就會阻止或者杜絕或者預防 ，OK？這個問題將來會再發生的，因為這個問題的根源呢並不是那三個人拿著支竹又好，或者他想重奪個奪字，原來就說是暴力的，即是你舊拍檔都說那奪標是不是暴力呢，樣或者我要奪得冠軍是不是暴力呢，或者我要奪得本年度最佳廚師，那我是不是又是暴力呢，因為我拿著把刀在廚房裡，這樣是不是這樣就是暴力呢。還有如果是这样，你说你要我符合你的，我你给我去申诉，你给我去、有我的政治、主张，但是我的条件并不是我定的，也不是受到基本法保障的，原来是你认为我这个方法不 OK 就不 OK。其实公民广场有几多人看，是其实知道的，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那个地方本身是一个公共的地方来的。政府总部的好像我不记得是不是东翼情地，即是现在大家俗称公民广场的地方，亦都是这三子说要重夺公民广场，所以他爬了那个闸入去，那个地方其实本身根据土地用途是公共地方来的。但是呢，由于梁振英政府就说哎不要了，你整班人堆了在这里、啊、因为我电视发牌的时候呢发觉咦我不发给王维基，你们不 like 你就这么多人坐在这里阻住我出入、哎、我不喜欢这么多人吵住我，我就闩埋道门这样。但是你闩埋道门那个是公共地方，是不是你霸了人家的地方在先呢、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些问题呢，蓝和黄呢当然大家都有大家的立场。但很多时候大家就是不会 go to the bottom、okay? 看回件事是的，它的起源是什么，就是政府霸了一个公共地方在先，是 这 个是关键， 是 是的， 这个呢你这句说话呢其实呢早于呢这个马丁路德金呢这位美国民权领袖都讲过的 了， 嗯，一般嚟講咧，嗰啲人咧只係講嗰個，但係呢個意思嚟嘅，唔係佢個原文嚟嘅。一般人嚟講咧，都係講緊咧呢個後果， 嗯， 要睇翻嗰件事嘅起因， 係 嗰件起因係咪一個公平或者係唔公平嘅處理咧，係冇人去理嘅， 嗯。 咁啊，但係中國人嘅諗法就係、是，如果個公平嘅，點解仲有人咁搞咧？咁搞咧，得兩個原因嘅啫。一個原因就經常喺國內都用噶啦。呢、這個原因叫做咧外國勢力嘅侵入， 又係呢句，唉， 你記唔記得啊？ 即係 係啦，即係所有任何嘅罪惡都係外國勢力 侵入。即係咧，英文有一句啦 ，the oldest trick in the book， 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個騙人伎倆嗰本。百科全書裏面第一章第一節最舊嗰條橋咯，就係、是，唉，救命！係 呢、這個咧，源於基督教啊，源於耶教嘅一種咧，佢嘅解釋啊， 嗯、 一切嘅罪惡咧源於撒旦， 嗯， 所有嘅罪惡都唔係因為嗰啲人犯嘅罪惡都係撒旦嘅，我賴咗撒旦、嗯、罪惡，咁就罪惡之源都唔使再講啦嘛， 嗯， 但係咧。耶教有多好啊！就係、是、咧，佢講出嗰個名字叫撒旦。 係， 但係咧，我哋偉大祖國永遠咧好少講出 邊個 外勢力係邊個。 係， 即使啊係六四啊嘅事件， 都是外国势力想来推翻人民共和国的，但到现在都不敢被毁着，不敢讲清清楚楚哪个外国势力， 是咯， 那就讲给人听啦，是美国啦，是 CIA 啦，是咯，但都不敢说出来。咁但系咧，佢懷疑啫，有冇證據咧？又係一個疑問。嗱，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話有啲人咧係中意破壞嘅。 係。 有啲人咧，佢就算冇外國勢力咧，佢哋咧中意破壞，中意暴動啊，中意搞嘢嘅。咁呢樣嘢咧，我又覺得咧唔能夠站得住腳喎。點解咧？因為咧。我嗰時唔喺香港，你喺啊個七十九日佔中嘅時候咧，你有冇見到嗰啲佔中分子去走去破壞公共秩序或者係搶嘢咧？ 哇！慈冠最精彩，你知唔知乜嘢咧？原來呢個共產主義嘅體現咧，居然喺個七十九日裏面喺佔領區裏面充分體現喎。即所有的資源呢，大家真的共享啊，即譬如有人捐帳幕， 人民 公社的，真的真的大鑊飯，我就是大鑊飯那個， 但我知 道，但即譬如帳幕有善心人士捐來啊，就大家平分啊，誰沒有就誰拿啊，水啊，餅乾啊，醫療物資啊，口罩啊，所有東西都是的，你沒有你就你拿啦，這樣我有得了你拿，包括你部電話沒有電啊，尿袋你拿去先咁样样，系啦，我而家仲 keep 住有一个尿袋咧，系黐住黄丝带，同埋写住就话香港人加油啊咁样嘅。就嗰阵时咧， 仲唔知系边 个嘅？唔知唔系其实我知嘅，就系嗰阵时即系喺占领区隔篱一间药唔系药房嚟嘅，系一间卖相机啊、卖电池，即系总之卖电子用品嘅。咁咧佢就直情咧插咗好多嗰啲插电机喺度啊，掹个拖板出嚟咧。供呢一個佔領區裏面啲學生啊、示威者去用嘅，咁後來間嘢就抵唔住貴租啦，而家冇咗啦，陰公嚇。咁但係咧，你見到充分體現就係、是、第一，完全冇暴力事件喺個佔領區裏面冇發生過。有一個嘅，如果你真係要講嘅話咧，就係、是、咧突然之間唔知點解有人網上吹雞話第二日咧就審理廿三條，咁跟住就有一個叫法國佬嘅呢個雙黃分子啦，帶咗幾個細路仔啦，就走去衝擊立法會啦，就撞爆咗個玻璃啦，佢哋都俾人判咗啦 ，OK。唯一是這件 事，暴力行為我哋都唔，我唔贊成嘅。 係啦，大家企曬出嚟，跟住啲人就話：你做咩同佢割席？咁喂，咁梗係割席啦。第一，就是你哋有冇睇清楚第二日到底立法會議程裏面有冇人審廿三條先？係咪先？即係人哋講乜你就信乜？咁即係你咁蠢，我都要同你割席啦。首先啱唔啱啊？咁 係啊， 即係人哋同你割席唔係因為政治立場唔同啊，係人哋蠢啊。其實好簡單。咁咧，另外就係、是。真真正正在七十九日裏面，就算有啲幾多嘅，哇！譬如有人混咗入去個佔領區，你知道佔領區唔會同你 check ID 㗎，唔會同你講話我睇咗你誒你個Facebook 先， 冇幅相㗎嘛， 係啦，即係我睇清楚你政治立場，我先決定邊俾你入嚟冇㗎嘛，你咩人都入得去㗎嘛，咁有啲人入咗去又想挑起事端啊，想撩你嗌交啊，我哋出去隻抽咁樣，冇人中招㗎喎。係好平和嘅喎，佔領區裏面，即係哇，家家有愛，户户有信咁樣嘅喎嚇。咁咧 係 好啦，有冇暴力事件都冇咯。咁最暴力嘅係咩咧？咪就係呢啲疑似社團人士咧，黑幫分子就落去暴打呢啲學生啦。咁啊，呢啲人後 有發生嘅 係有發生過。咁呢啲人又發覺，咦？點解同呢個當年嘅小桃園飯局有啲拉楞嘅咧？原來又同一班人嚟嘅。 哦，係，原來有位人兄，嗰人兄唔喺度啦。 係唔係佢仲喺度，只不過唔喺政府總部裡面啊，特首辦裡面啫，係啦，仲喺度，不幸地嚇咁樣。咁啊，畫鬼腳就畫得翻出嚟噶嘛，咁啊。 是啊， 是 咯。咁咧，喺初一啊，即係初二陣早咧嘅旺角嘅情況底下咧，亦係。 嗯。 咁當年咧，我有好多朋友住喺旺角嘅，咁佢哋比較關心嘅咧就係旺角女人街啊。 嗯。 咁女人街咧，你知咧，就啲檔咧霸咗之後咧，咁誒佢啲貨咧就唔搬走嘅，搬唔到走添咧，咁多貨，咁啊好驚咧，有人乘機放火，又乘機搶劫，於是乎咧 就好擔心咧，女人街會一掃而空啦。 嗯， 但係咧，根據我喺旺角居住嘅朋友落去睇過咧，嗰、那個女人街咧，即係個通菜街咧，係好接近呢、這個所謂騷亂嘅地方嘅中心嘅。 嗯， 喺嗰度咧有斗刷維持，即係啲人咧係唔會話入去搶嘢。唔會話咧製造混亂咧乘機發財嘅嗱，咁呢班人咧點解會咁咧？我哋咧要即係政府其實應該咧做個報告咧去研究一下點解個情況會咁咧？ 其實嗰陣時咧，嗰、那個其實喺佔領區裏面咧係一個無政府狀態嚟嘅嚇， 嗯， 即係如果你將佢係啦， 特 色自治喎。如果你將佢放大咧，如果成個社會都係咁咧。好好嘅嗰只係自己 auto run 啊，即係 auto pilot 咁。 因為呢個我都講過咧，呢、這個咧就係互相信任咯。 嗯， 如果互相信任嘅時候咧，呢個社會咧係好安泰嘅。 嗯， 咁你再睇埋喎，當日咧隔離咧嗰幾間咧71咧係繼續開鋪嘅喎， 係 冇閂鋪喎。 嗯， 你知道嘛？ 我知 道。咁啊，嗰啲老嗱，雖然我又唔係親身見。但是我信得過朋友講聽咧，啲人咧入去買水啊， 嗯， 完全係排隊嘅喎。 係啊，你連 守規矩嘅喎。 你連旺角騷亂嗰日都係咁噶。 但呢班人出到嚟咧，就挖啲磚頭去掟警察喎。 冇錯， 當然係暴力啊。 係。 但係點解佢會淨係喺警察嗰方面會暴力，而咧佢哋自己去？七十一排隊咧，咁斯文咧，嗱、 嗯 啊這個、呢個咧令我大惑不解。我覺得咧，我講過咧喺節目都有講過咧，香港三劫裏邊咧三次暴動咧都有人趁火打劫嘅。 係， 但係咧今次反而咧呢啲騷動咧係冇人趁火打劫。咁政府又唔做一個報告，又唔係一個研究，又唔係講出個根由出嚟，有乜辦法係可以改善個社會？咁樣咧，呢、這個我就覺得楊振英咧政府失責啊，即係咧佢冇為香港人嘅福祉咧嚟到去做一個社會研究。咁你後邊嗰扎所謂社會學家咧， 嘅、哦、唔研究就有原因嘅， 當然 係咪先？ 用陰謀論裏邊可以講啦，因為發證原因原來就是自己咁啊點？ 咪就喺點俾你查大佬死得噶嘛？ 查你有咩查翻自己咩？ 你畫只鬼腳畫畫下去去到， 自己咪死？ 係咯， 係嘛？咁但係啲問題咧，除咗呢個點之外，真係諗唔到其他唔做報告啊，唔做去研究事情發生嘅原因喎。你同我都唔係好明。 我不明白的，就是鬼腳咯個原因，很簡單，係啊， 係啊。 但我看過一啲即係嗱，旺角魚蛋事件，我就不在現場嘅，我不認為是暴動，我不認為是騷亂，我認為是事件嚟嘅啫嚇。冇死人，有人受傷有，有冇死人冇？咁你點樣同六七的暴動相比呢嚇、啊，林彪又死了，兩子弟又死了嚇，同 埋嗰個直情謀殺咧。 是啊， 那個不用問啊，那個 又炸彈又剩，是不是九個月了，維期成件事、 是啊，就算是當年的左仔呢都承認了那個行為呢就是一個情奸嘛， 是 情奸這兩個字不是更暴力過一切， 是現在不行了，奪什麼都不行了， 是啦、啊、他要去情奸執行家法、哦，你明白 嗎？明 白啊。所以呢，這個又是有在我們作家李儀的幾篇文章裡面呢、我看完了都覺得呢分析得很清楚，就是呢大家所謂事件又好，暴亂又好，暴力又好，怎樣都好，個性質是完全咁啊，性質完全唔同咧，就唔能夠一概而論喎，用嗰種案例咧去判案喎。而家佢用咗咧，呢個六七暴動同埋咧呢個先前案例咧，去嚟到做基礎嚟判案喎。咁所以咧，我而家咧又引述咧第呢個裁判師咧 嘅另外一第七點咧，佢嘅判詞裏邊講嘅，佢話喺現場錄影所見咧，三位被告嘅行為無疑係魯莽一啲，但係並非十分暴力喎，亦非刻意傷害保安或者警務人員，佢哋只係為咗進入去政總前地，一個佢哋真誠地相信富有歷史意義及代表性的公民廣場， 是 圍成一圈及吶喊口號， 同埋強調嗰個地方根據土地用途係屬於公共地方，所以公眾進入公眾地方，我真係唔知道佢點樣犯法。 係啊，點解叫犯法咧？咁所以話咧，整體而言咧，法庭咧並不認為本案中嘅被告同其他集會參與者的行為是非常暴力的那類的。 即是我舉一個例子，如果現在他是要趕入去那間屋裡、okay? 即是譬如我想衝入去你那間屋裡，在你那間屋裡面搖旗吶喊，那呢就不 OK 的，因為為什麼呢？那個是私人地方來的嘛，是不是？那我當然不可以入去你家裡去申訴我的這個政治主張啦，那我的政治主張我就在我自己家裡申訴咯，這樣。但問題是那個讲了一次又一次了，就那个是一个根据土地用途的，是一个公家的地方来的。那为什么香港市民没有权力去使用一个公众地方呢？就是因为一男子决定落闸呢？这个又是为什么法官又不看这件事呢？这件事是怎样 in the first place？ 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说他落的 charge 是这个非法集结一个多个三個人啦，咁樣嚇，咁咧就我明白嘅。但係咧，點解佢係可以用而家依一個判詞嚇，而家依個罪名咧係判佢哋咁長時間六七八個月，包括而家係外國嘅傳媒啊，譬如《紐約時報》啊，唔係《環球時報》嚇，《紐約時報》咧都話喂，佢哋香港出現第一次嘅良心犯啊。 哦，這個良心犯三個字呢，我保留先，我慢慢可能我再找清楚個 definition 先。但是很清楚呢，就是第一次的裁判師啊，天眼女士呢的判詞裏面呢，現在是完全受到推翻。正話我讀出來那些呢，正是我心悦誠服的一種判詞。我覺得他看得很通很透，而且呢他不是偏幫，不是好像我們剛才說是黃絲，他未必是黃絲帶的，他是一個中立的人士，他只是從一個呢無偏無倚的法律的執行者，即是一個財政這個他不是法官，他是一個呢 magistrate， 一個裁判師，用他的法律常識和他的 common sense， 最重要呢，官呢是有一個 common sense，對那個整件事呢是有一個很動切的看法，而且他寫了出來的，他不是空口講白話的，他寫出來的判詞呢是會流傳在法律檔案裡頭的。不過呢，如果袁國強司長要去推翻呢，他只能夠用他較高級的一個呢法院來推翻了他的判詞，而這個判詞呢推翻了之後呢，將來就用了新的更高級的判詞呢來代替，咁即係話呢更高級判詞成為咗呢案例啦。 係，不過呢、這個呢我哋都仲未去到終審法院，即係都仲有一次嘅。 因為呢因為就算係咁呢，佢仲有一個終審法院係之上，但係唔好忘記喎、阿女喎。 終審法院係三個法官喎。 都唔係最後喎。 梗係啦。 可能呢 人大嘛。 人大釋法就一樣係最後尾去翻嗰個判決嘅喎， 係啊， 咁所以咧喺香港嚟講咧，有好多人比較心灰咧，就覺得如果有一個咁樣嘅裁判師係中立地咧將呢件事 好清楚咁样，好了然咁样咧，陈述咗出嚟，而将佢哋嘅呢个 criminal 呢个犯罪嘅睇法咧，俾咗个咁嘅裁判，而得到而推翻，而被推翻，咁咧呢个香港会将来会系沦落到去一个咩地步咧？咁样。 唔係咁，即係咪咧？將來咧，即係 even 終審法院，你揾三個法官，咁三個都要係依個律政司司長啲 friend 咧，即係平時係有聯誼開嘅。咁咧，同埋咧，就係咧，會根據佢嘅要求咧，符合政府嘅期望啊嚇，去判刑咧咁樣。喂，咁成件事就喂，我哋明白其實都好牙煙噶咯嚇。即使去到終審法院，即係當我哋而家覺得仲有一個機會，咁同埋係咪真係安排到三個官都同你政治立場相當咧，很符合你嘅要求咧咁樣？但係即使判翻得席都好咧，係嗰三位原來係唔使坐嘅，咁都坐咗噶咯。咁坐咗啲時間，你點樣俾翻俾人哋咧？咁樣 冇噶啦，冇噶啦， 冇噶啦， 冇得賠嘅， 冇得賠嘅。 12月17日咧，已經咧有位咧要出獄噶啦。 嗯， 搞得嚟咧就三位都出曬獄噶啦。 係啊， 咁但係問題咧，有好多人咧，另外一個講法就話咧，呢、這個監獄咧係呢班人咧嘅鍛鍊嘅地方。 係。 咁我咧覺得比較風涼啲，係比較風涼少少。我覺得咁樣嘅裁判咧，其實最後尾咧，我嘅見解就唔係淨係覺得袁司長係覺得呢個裁判係唔合理， 嗯、 而係咧佢想推翻原來法官嘅所有個裁判師阿天眼女士嘅所有判詞、 嗯。 如果根據天眼女士嘅判詞咧，咁以後咧佢。真係唔能夠交代俾佢哋嘅主子嘅，點搞咧？佢哋主子唔知點算，因為咧原來呢啲係正義嘅，係呢個對社會不滿嘅年輕人嘅所作所為係啱嘅，咁咧就死啦。咁啊後邊咧都唔佢真係唔知點交代，冇得交代，係咪啊？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呢、這個最大目的咧係推翻呢個判詞，置呢個為咧最重要嘅一個行為嚟嘅。咁啊，呢個判詞咧點解會推翻咧？剛才我講咗，我讀咗出嚟啊。個判詞本身咧係有一個正義感，有一個正能量啊。呢、這個正能量咧，正義感咧真係咧，除咗用額外嘅力量暴力，我用。真係暴力啊！嚟推翻之外咧，真係冇其他方法推翻得我。正氣飲諗言喎，講得好清楚、好全面喎，係咪啊？ 嗯。 咁所以咧，這個、呢個咧喺佢嘅判詞後邊咧，亦講咧三位被告咧都有悔意嘅，都要承擔，願意承擔法律嘅後果嘅，亦願意接受社會服務令同埋懲罰。但是呢今次不是懲罰坐監與不坐監，而是呢將這個天眼女士的判詞完全徹底剷除。剷除了之後呢 作為一個 model, 就沒有剛才我所說的東西。是的。那呢一沒有剛才我所說的東西呢就即是說呢在法律上已經側了一邊傾斜了一邊全部是覺得他們所作所為或者以後及後他們的 follower 他們的追隨者或者繼後者都是做錯的了，都是不能夠用這種年輕人的熱誠來去解釋，又不能夠用其他方法解釋，只能夠他們是暴力，他們是一種抵抗或者呢一種不应该做的事情 了。有听众就留言呢就说呢推翻这个政权呢就一了百了。那我想这个呢是很多人心里面那句都明白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一件事呢就是其实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呢、啊、四个字谈何容易呢？香港没有自己的军队，香港甚至是没有这个叫做什么参那些什么 当兵，喺台湾要当兵咁样咧，有军训， 呢个军训、 军 训役 系啦，兵役系啦，冇嘅，即系简单啲讲，你而家见到咧啲后生仔咧，都睇得都未必打得嘅，真系吓。咁咧，另外就系你又冇军事外交，又要根据呢个基本法，又系归翻呢个邻近政权去负责。虽然呢两个以外，佢都插只手埋嚟噶啦，咁样，咁咧。咁你话香港点样样可以推得翻呢个政权呢？咁样咁嗱，想当日咧就即系而家咪咁啊建军大业嘅嗰啲戏嘅吓。咁你知道当日其实佢哋井冈山打天下，佢系有勾结外国势力嘅、哦。佢明白呢个重要性。 当然咧，冇苏联帮手，冇第一国、第二国际帮手咧，亦好难成事啦。 系咯，嗱，佢冇呢个苏联啊，整咗个共产国际俾佢叹，系咪先？个支部嘅身份，佢点样样可以推得翻咧？吓，咁嗰啲军备喺边度买翻嚟？边个提供俾佢咧？啱唔啱啊？呢啲全部都关事嘅。 但系仲有一个咧， 我哋嘅国父孙中山都有勾结到外国势力，咁日本咯，系嘛？ 系冇错， 系咯， 一样系暴力。佢当年咧。那個判監呢亦是不是判監了，你知道呢孫中山呢在英國蒙難的時候呢，他是被這個清廷的特務呢 kidnap 了，老粒了，老粒了之後呢、準備是準備偷運回去呢、清朝管轄的中國呢，可能呢就是斬頭的了、起碼斬頭啦，诛唔诛九族呢我都未知。但是好彩佢个老师呢救咗佢出嚟。如果唔係呢，一早已经消灭咗呢个咁样样嘅人物。 喂，但係呢， 但 係 咪 如果係咁 呢，咁样消灭咗人物就平息咗中国推返帝制呢，我认为唔会喎。 即係如果嗰日呢真係推咗孙中山真係斩头嘅话呢，而家仲係清朝呢，仲係帝制呢，可能好过而家。你明唔明啊？即 咁啊，唔知。 你问而家嘅人就话好难讲喎。 但系当年咧，如果去到一个历史嘅转捩点咧，已经咧系清朝系唔能够再立足于 世界舞台， 又唔能够立足于人民底下噶啦。 呢 个帝制已经到咗终结嘅时候啦。稍微用力推推咧，佢就散噶啦。 大风吹都散啊！ 大风吹都散了，没错。所以我们其实就等着一个这样样的时候。是啊，我觉得呢日后呢会发生的事呢，可能100年，可能是105年，我不知道，又可能会很近。是不是我们亲眼见到呢？ 我很想很近，我都说有这样的一天。 你都希望很近啊？ 是啊。 我觉得呢，就是历史的时机呢，时时跟我们开着玩笑的。我哋以为佢好快，佢又好耐；以为佢好耐，佢又好快，系预测唔到。我哋亦唔系咁叻嘅人咧，预测到。你走去 book 下卦啦，阿女王。 我实好主观地话，听日就冧档噶，系咪先？即系呢个吓，自己嘅 interpretation 就系 咁 啊。 咁你谂档前，我翻嚟先啊，大哥。 系。 唔好等我半路中途架飞机转反啊！ 是的，你到时落咗嚟，你个 passport 唔紧要啦，你有加拿大 passport 翻嚟。我唔系，我乐意翻嚟，但乐意见到，但系咧，你唔好搞到个中间佢唔落机，咁我就拗教啦。 唔系啊，到时到底香港嘅呢个咩解放军会唔会拥兵自重咁啊？呢个就后话啦，到时再谂啦。 咁啊， 系啦， 我咧唔敢讲，不过咧，即系你我哋咧分析咗咧。原来的判词，同埋呢件事情，我哋比较一个同其他咧嘅偏激啲嘅人咧嘅讲法有啲唔同，但系咧我哋咧秉持一个中立啦，不群不党，我哋睇翻呢件事咧有佢个真理喺度嘅，亦有佢嘅教训喺度，系咪啊？ 我觉得。三子坐監咧，當然係我哋唔願意見到嘅。但係即係好老土嗰句都係咧，蔡翁失馬啦。因為你睇翻台灣都係嘅，即係喺兩蔣時代好多人坐監嘅，係咪？ 係啊， 嚇美麗島事件啊、漁市等等，你噏得出有好多件事。咁但係咧，佢哋最終咧，依啲係成為佢嘅政治本錢嘅。 係啊， 依啲人就係將來能夠執政、能夠組黨，亦都能夠一呼百應咧。 的人物的。所以只要呢這三個後生仔能夠保住條命的話，真是鬥長命的。我一直在說這句。 還有一件事，我期望呢三位呢還是呢好好學習。因為三位呢的熱情呢一定有的了，我們不能夠說他沒有的。還有他們的膽量呢，那個courage 啊，即係個勇氣咧，亦有。但係咧，學識咧同埋體察咧，仲未係到家。而且咧，有一樣嘢咧，我唔知係唔係，我唔敢講。但係咧，我相信咧，就所學嘅同埋所認識嘅咧，係未夠嘅，未到嘅。作為一個領導人咧，或者將來咧，佢要面對更大嘅災難或者更大的危險或者更大的成功的時候呢，是需要他們的豐富的人生，他們的哲學，他們的看法，這些東西呢是一定是累積和學習回來的。千萬不要只得餘勇，剩下的勇氣， 匹夫之勇， 是的，這個匹夫之勇冇錯啊！《史記》咧呢個司馬遷講過曬啦，呢個咧將來咧最叻做到楚霸王噶啦，最叻係啊！咁啊呢樣嘢咧，我就希望咧大家咧繼仲用佢哋嘅熱心熱情咧去學習，多啲學習。 我相信佢哋會嘅。 係啊，如果係啊，更好啦！我樂於見到咯，係咪啊？ 你想想他們這麼年輕就已經有這樣的成就啊， 他現在勇氣可嘉了， 是啊， 這四個字呢我覺得很佩服，勇氣可嘉，但是呢就對於個世情啊，對於管理啊，政治啊，仍然呢是未及皮毛啊， 是 相信呢應該呢加倍努力， 他們很年輕，大把時間，是啦，同埋我相信呢個磨練， 祝願佢哋咧，係啦，好嘛？ 好，咁啊，我哋今日做到呢個啦。 咁下禮拜我嚟你嗰度做噶 啦 喎。 係啊，次官翻嚟啦，同埋大家讚下啦，次官嘅呢個音質係咪好咗好多咧？同埋畫面係咪好咗好多咧？咁我哋一路都喺努力緊嘅。 買嗰個攝影機同埋收音機啊嘛。 大讚啦！即刻啲聽眾啲 quality 好好啊，而家係啊，今日成集係冇窒過嘅。 是冇窒過，好啊，咁差唔多時間咯喎，係咪？ 係啊，時間差唔多啦。 咁啊，下週我哋 真人啊。 咁啊，有乜嘢喺嗰陣時交代曬咧 ？OK， 好，拜拜。 拜拜。